却每年寻不到活着的证据。都市的柏油路太硬，踩不出足迹。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。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，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。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小雨，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 如果你在 KTV 里听见有人唱这首歌，不管他平时的画风如何，基本可以肯定他是七零后无疑。七零后的青春期是一个渴望和世界接轨的年代，那是一个有大理想也有浪漫诗歌的年代。如果说汪国真是在用文字写诗，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人他是在用音乐写诗，音乐诗人童安格。 你说我像雨琢磨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。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也常珍惜。

曾滴进港纸，雾里看花，没有发生任何事。难道我有勇气与你在一起庆祝正日？难道你有勇气反悔诺言你转日？难过忍多挤逼，难忍得多一番秘密，捉不紧变得更加固执。原谅你太理性与我在一起要守秘密，原谅我太野性想这段情更深刻。难过忍一消失，得不到证实，只得幽暗的吻空记得。 北京时间10:00 FM 986